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这位来宾，新来宾其实也不算新，他来过咱们这儿几次，但是很久之前啊，特别介绍一下，他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我也从小看到大 神级的，我最爱的男神主持的锵锵三人行的幕后黑手制片人宋信，欢迎你。 哎，谢谢，我是他背后的男人，幕后黑手。 对，不是枕边人就行。宋鑫就为什么今天请他来？因为他是咱们凤凰特别资深骨灰级的球迷。咱今天聊的话题跟球有关。我先自招一下，我是球盲，说实话，你要问我。几个人在球场踢，我还要想想那种 11个人，这个我知道，虽然我也是个球盲。 哎，这个布拉特哈，这个人我很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而且觉得怎么从小听到大，这个人十几年了，他当这个国际足联的主席17年，但现在说他不是一直赖着不走吗？但怎么赶他都赶不走他，就是别人怎么跟他争也争不过他，但突然间走了。 他这个辞职啊，其实他从那儿做17年呢，有点像普京，对吧？ 对。 但是呢，大家说普京你怎么老和梅德韦杰夫换来换去？布拉特这个呀、啊、是换都不换， 对， 就一直坐着、哦、啊。但是呢，你看他最近这一次是腐败丑闻啊，而且他下的呢还特别的有范儿。他是先选上， 嗯， 对吧？然后说我辞，他不像是 昨天不是轰下去的。 对，你看昨天还有一个关于足球的挺重要的新闻，就是恒大足球的。 嗯， 主帅卡纳瓦罗突然就被解职了，他还刚踢完一场比赛啊，这没关系、 嗯、 他刚踢完一场比赛接着就被宣布解职了，这多丢范儿是不是？这是被炒了。布拉特呢是我先选上、哎、 而且他这个辞职后来还回去他那办公室，结果呢还说的特别漂亮的辞职感言，类似于结果他那员工给他起立鼓掌的10分钟。 嗯， 不是说他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黑社会老大吗？ 哎，可是他辞职完了之后， 大家都这么爱他， 他还是看守的足协主席，他还在、 啊、 在 里面， 他那帮同事还得再给他鼓掌一年，他一直要到明年的5月份再次选举的时候他才离任、 啊、 他这段时间还都是主席。 对， 嗯， 但是他辞职完了马上人走茶了，你也能看出来美国马上就开始说他辞职了就要开始查他了。嗯， 哎，但是这次你看他的被查也挺好玩，大家都在议论说凭什么是美国来查嘛，美国人就说根据他们那个法律，他们是有确凿的证据，他而且他们铺排了有快3年的时间，就安排了线人，就那种所谓的污点证人，是这个相当于是布拉特的身边人，然后一直就跟他本来是亲密好战友，结果呢就跟他聊天，几年前他就开始了聊天，他就弄一录音笔，弄一个什么隐形的那种什么录音的设备，就夹自己西装里边，结果就偷偷的录了好几年的音，就这个呢是他一个证据。美国人就说因为你犯罪主要是在我们那个地方，所以就我可以查你，而且他是说利用了什么美国的银行系统啊这些东西，他也可以作为他的一个砝码。我今天做功课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国际足联就这么黑，就他的这个机构你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他是在瑞士嘛，总部是吧，你根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拿他有办法，他甚至从前威胁过，就是你敢拿你本国，比如说巴西，你敢拿你本国的法律来压我来查我的话，那我要把你巴西逐出去，所以没人敢动他。这个比中国的那些什么打虎的我觉得还厉害。 对，布拉特曾经就说啊，就跟身边的人非常耀武扬威的时候说，我啊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游走于任何国家，然后呢还受到他们领导人接见，热烈接见会面的人。 嗯， 因为其他人比如说你总归得和几个国家关系不好， 对， 哎，但是呢他是他这种国际足联啊是超然于各个政治组织之上的。 嗯， 那么你说到美国查布拉特这个事儿啊，其实你有没有印象啊，就是之前啊美国还查过这样的国际组织，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总裁卡恩，那个法国人。 嗯， 那个法国人当时说他是涉嫌强奸什么一个酒店的女服务员， 黑 然后就 黑人女性， 对，然后呢就 逼着他把总裁给辞掉了。 嗯， 其实上之前这一次的时候啊，就有说法，就是哎，这是美国的阴谋论，美国看不顺眼这种国际组织的什么领导人啊， 嗯， 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来把他弄下去。然后呢，你注意看凯恩这个事儿啊， 嗯， 他其实最后是免于起诉的， 嗯， 就是美国他有一个就叫和解机制。 嗯嗯嗯， 像你看之前微软他说反垄断法有可能要调查他， 嗯， 给多少亿美金和解了， 嗯嗯嗯， 比如说高盛 JP 摩根啊涉嫌怎么怎么着违规操作又是几十亿美金赔给美国政府，然后哎这就和解了。 嗯， 嗯， 那么对于这种国际组织的负责人领导人啊，似乎美国想不喜欢他们之后，哎，做掉他们的方法就是我给你弄一丑闻，无论是性丑闻还是受贿丑闻， 对， 对吧， 嗯嗯， 哎，这个 逼他下台， 就是其实 就把他给下台。 美国他那动机也不是出于什么正义的目的，是吧？他可能就是以前什么事得罪他了， 人家出师有名，违反了本国法律。 你看他们现在就分析说，其实咱们理想的说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嘛，但是你其实没法分家。他说为什么美国就看布拉特不顺眼？主要是两个事儿，他一个之前是英格兰跟那个俄罗斯就是争2016年那个主办权，是吧？ 2018， 结果俄罗斯给赢了，他们就女王也就表示很震惊和甚至愤怒，然后又美国跟那个卡塔尔争， 对， 结果卡塔尔又给 赢 了，而且之前说是本来。说你那个足球那个时间都是在夏天是吧，但因为卡塔尔他赢了之后呢，他突然间改在冬天，这个冬天就把美国他们那些电视转播的人给惹急了，他说那个季节又什么橄榄球又国内什么什么玩意儿就拼在一块儿，就弄得他们利益是受很大损害，这是其一，就是利益问题。第二个他们就说跟政治有关，因为你怎么能站在俄罗斯这边，然后美国人就不爽了。 这布拉特是个瑞士人，所以呢， 嗯， 他们瑞士在这方面是中立的嘛， 嗯， 所以就搞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事情，不懂政治这怎么行呢？ 环球时报，环球时报的社评，不懂政治。 其实布拉特呢和英美这些国家关系不好啊， 嗯， 他是由来已久的，他一直美国啊欧美这些国家对他是不对付的，欧足联一直要抵制他， 嗯， 和他关系不好，因为这个布拉特他走的这个路子呀叫做就好像农村包围城市似的，他和亚非拉国家关系特别好。 哎， 嗯， 哎，对这些欧美国家和他们是不感冒的。 嗯嗯， 所以你看他当时竞选的时候， 他主要从非洲入手。 他17年前竞选成功的时候，他来北京还过来，就是拉过选票。 嗯嗯， 然后他当时的对手呢是约翰松。 嗯嗯， 约翰松说啊，我们要怎么怎么大力发展足球，但说的都是欧洲足球。布拉特就说哎，我要大力支持亚非拉足球。 嗯嗯， 那么从一开始他能当这个国际足联主席，他就是拿到了亚非拉兄弟的选票。 对，哎，跟天朝好像，怪不得我看这次新闻出来， 你听这个农这个他这个策略挺熟的是吧？ 嗯，怪不得我看这次新闻，就是咱们这儿很多人都说啊，你不能墙倒众人推啊。其实布拉特他是做了很多很多有益于就是足球国际化的一些大好事儿，比如说原来非洲是吧也没什么势力，但现在他好像说根据那个区域，就是即使你非洲水平再不济，我都让你拥有跟其他足球强国一样的这个投票份额。所以他就是 投票份额，一个其实更重要， 然后让你去南非举办世界杯， 对对对，然后你看他那个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啊，你看他虽然做了些事情，但我们作为球迷啊看都有点看不下去。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为了支持亚非拉国家的足球发展啊，他给像亚洲啊非洲这些就是其实足球水平还很弱的国家， 嗯， 也有很多的参赛队的名额。当然我们是希望， 直接影响了观赏性， 这些亚洲的名额越多越好，我们中国队有机会参加嘛， 嗯， 但是实际上你一看亚洲队一和那些欧洲的强队啊一踢啊，那被虐的简直就没边了。其实欧洲他们的名额也非常有限，但是欧洲都无弱队啊， 嗯， 欧洲那些被淘汰参加不了世界杯的球队随便拉一支出来，可能都能把亚洲参加世界杯的球队虐得不轻。嗯，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你看，尽管欧洲说他不太感冒布拉特这一套，但有的国家他也就欣然笑纳。你像这次就是一倒嘛，那个爱尔兰他那个足协的负责人他就出来就捅破， 嗯， 说当年是输给哪一支球队我现在不太记得了，说哦是，啊，法国， 就亨利他有一个手球，就这场非常非常关键，就直接导致他进不了那个决赛圈，本来是可以进32强，结果进不了。结果呢，爱尔兰他就跟布拉特就跟国际足联申诉嘛，说你法国亨利那个手球你得判这场比赛，你得重新改结果。结果呢，布拉特说你别闹了，我给你一笔钱，咱们就协议，口头书面都协议好，你不要再闹了。一开始他们想说有没有可能是33强，但最后国际足联不答应。但给那笔钱，布拉特牛就牛，他不是让你觉得是受贿，他说这笔钱我是支持你在当地又盖什么足球场馆，又做什么足球基金，就其实他是打着一个扶持帮助整个项目在当地发展这么一个旗号。但实际上你看现在捅破，它就是一种，是吧，其实爱尔兰它也不干净的。 对，但是这个爱尔兰足协主席发的言啊，说的话，咱们得就是得多长个心眼儿，因为之前爱尔兰的足协主席曾经透露过这么一个事儿，他说布拉特是一个非常好色的人， 然后 非常讨厌他。说有一次我们在这个法国一个地方见面的时候，然后我带了我的女朋友，布拉特盯着我的女朋友看了7-8秒钟，然后说我对你的女朋友很满意。 所以说 这还是情敌。 所以说他是出于情敌之间的报复才说这个，是吧？ 男人之间的嫉妒。 哎，好，这个当然现在这次看布拉特他栽哈，栽有人觉得主要还是美国人在从中使坏。 对，人家又不踢足球，美式足球都是橄榄球。 哎，但是专业说回来哈，美国他到底合不合适作为查国际足联的这么一个身份？那今天呢，咱们也在场外连线了两位资深的体育记者，一位呢是新浪的体育频道资深记者，叫周超，那他来帮忙解答这个问题，来听听看。 任何一个国际的体育组织啊，它的腐败，个人觉得不应该由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了算。美国以自己的国内法来逼迫一个国际体育组织就范的话，这个东西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达成一个国际广泛司法共识的情况下再进行这样一件事情可能比较好。比如你美国马上就要求瑞士当局扣了3个国际足联副主席和4个足协的主席，这些国家的司法机构你全没有通知，对吧？你没跟他们进行广泛的合作，而就以自己的这个方式来做的话，那我觉得美国的这种做法啊，这种霸道的做法实际上会引起一些反弹，特别是在南美这样一个地区，中南美这样一个地区，他们对于这个自己的独立、自己的自由其实看得很重的，他们对于美国的对他们的国家的这个支配和支控也看得很重。你像比如这个抓的人里面有一个是委内瑞拉的，委内瑞拉现在是南美的左派，他们对美反美其实是很厉害的。所以说这件事情美国我觉得做的有点说不太考虑这个其他人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觉得这个对了我就要做了，他们缺乏一些国际政治的思考在这里面。 但如果美国他这次要是不管呢，会不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像国际足联这个东西，他没有哪一个国家敢用法律来规范它，所以它就变成逍遥法外的一个地方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不愿意通过一个国家的法律来做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国际法庭，或者是哎，大家可以把这个舆论造出来，把这个证据摆出来，摆出来以后呢，然后逼迫国际足联做出改革，逼迫国际足联进行政。因为布拉特昨天的声明其实说得很清楚，他说非法执委会包含各国足协代表，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是无力控制的。这意思就是说那3个足协副主席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腐败，我是没有力量控制的，他们的责任我要担责任啊。对于所有执委会成员的调查必须由非法来进行组织，而不是由各国足协来完成。就是这意思就是排除了美国 FBI 在这里的执法权，你是不应该做的。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的话，我觉得都不应该有一个单一的国家来进行制裁啊。你就像原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那个头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都知道 IMF 是实际上控制在美国的这个手里的，美国当时对他很不满，但是又搞不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到舆论说他在那个2011年在某个酒店里对一个黑人进行性骚扰，对一个黑人妇女，最后把人家逼着那个 IMF 的那个头下台了，总裁下课，下课了以后美国司法部不了了之了，又不调查他了。他实际上是用的一种政治手腕在这里面。所以说我任何一个国家用自己的国内法对国际组织调查的这个情况，我觉得都是越俎代庖的，是不合适的。我觉得美国这件事情会实际上会引起反弹的。 哎，他这意思就觉得美国人没考虑清楚，是吧？ 我觉得美国人考虑的挺清楚的，美国就能把这事儿说了算，他考虑拉美那些国家干啥，对吧？他的思维一贯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反正我是老大，我爱把我的触角伸哪儿我就伸哪儿。 关键是人家有证据是吧、嗯、人家在那个13年的时候就对那个布雷泽就已经审问过，布雷泽当时 就已经，现在就是那个线人就是布雷泽嘛、嗯， 对，布雷泽就已经把这事儿都供出来了，人家都觉得板上钉钉了，我现在只是布了这么大局是收网的时候了，所以觉得他是在不管是法律上还是道义上都是没错的。 哎，但之前你说十几年哈、啊，他屡次爆出丑闻，也很多次就被什么欧洲人被美国人轰嘛，说他这个非常的不透明，就腐败至极。12年的时候他就在舆论压力之下还请了美国前联邦检察官杰尔西，就是进对卡塔尔和俄罗斯赢得世界杯举办权这个投票他进行过一次调查，当时呢写了一份400多页的报告这个美国人，但是呢国际足联他就发表了一份报告的摘要，最后呢美国人非常的气愤就辞职不干了，然后说你这个删节版就包含对事实和结论的不完整和错误的表述，到今天国际足联他也不发表。所以呢就是以前他有很多很多次类似的事件，但其实你拿他没办法。那这次美国人有把握吗？ 美国人其实吧，他要是有什么证据的话，他先可以跟这个布拉特呀稍微透一透，然后呢他不一定先拿出来，这样的话他其实相当于一个以退为进， 吓唬吓唬你 是吧？就是我因为他真如果拿出来的话说不定啊他也告不赢布拉特，如果大家真的对簿公堂的话、 嗯、 但如果美国人的想法是我这个证据你看了挺害怕的， 嗯， 拿出来呢大家在法庭上聊也不好，但是你看到这个之后呢，哎， 你就 主席就别做了吧，这样呢我目的也达成了，大家也别这么难看、 嗯、 可能呢布拉特呢就可能应该是有这么一份比较重量级的证据，这个案件的一个进展，然后呢布拉特才会做出一个和几天之前竞选的时候完全不同的这么一个选择。 嗯嗯，哎，这也是有可能的哈。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还有一位记者他过去还真的采访过布拉特，那布拉特在他采访过众多的这种体坛大佬当中啊也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继续来聊。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陈宇。 今天跟我们在块的是宋鑫，锵锵三人行的制片人。刚才宋鑫讲了一个，他就说其实布拉特他这一局也算是以退为进，就是你还不知道他跟美国人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幕后的协议，就是尽管说美国人看上去是打着正义的目的，你看那个司法部那个、黑人部长是吧，你们一直不干那让我们美国来干好了，就代表正义我消灭你，但是实际上还真拿不准。那这个以退为进的观点哈，新浪的体育频道资深记者周超他好像也表示同意，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嗯，肯定是进行了一次洗牌，但是七个委员或者七个高官什么的这个说法不太正确，因为实际上被美国调查，比如瑞士执法当局扣在瑞士这七个人里面，有三个是国际足联的副主席，另外四个是地区的就是国家协会的主席，而那个三个国际足联的副主席并不是由布拉特任命的，他们实际上是国际足联的执委会是这样，就是说他的整个执委会里面的副主席或者是理事就叫执委的话，他是当选了所在大区就所在州的这个主席之后，或者所在州的执委之后，自动成为国际足联的副主席的。像比如这次中国的副主席就是亚足联第一副主席张吉龙，他到了任期以后他就退出来了，那么自然而然呢就该轮到日本亚足联的副主席田宇信三，他就成为了国际足联的执委。这个东西不是由布拉特任命来做到这个事情的，所以说外界的一个报道说国际足联的高官腐败和国际足联高官的怎么着，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布拉特的这次下课吧，我觉得他只是以退为进啊，他因为这个当时投票的时候布拉特拿到了133票，距离 这个一次成功的三分之二票只差七票，那个阿里王子只有73票。那么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第一，布拉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是33-73这个比例来说还是比较大的，说明反布拉特派也是非常多的啊。国际足联就面临一个撕裂，国际足球大联盟面临一个撕裂，所以布拉特最后觉得自己还是有这么多问题，那自己还是下课好。但是他下课了以后，他到明年5月31号选举新的国际足联主席之前，布拉特仍然是看守主席。那么在这个时间里，我觉得他会运用他的能力，培植一个、扶植一个自己的接班人出来，不让自己当风，哎，能给自己把身后的事情料理清楚。这个人又能来继承他的遗产，继承阿维兰热，一直下来，阿维兰热到布拉特，到他下面的这些遗产，就是说，抑制这个欧足联这些豪强，啊，使这个世界足球均衡发展。我觉得这是布拉特的一个手腕。 但是从事实出发来看啊，就是之前国际足联出的这些丑闻跟布拉特有直接的关系吗？他应不应该负上直接 的 责任？ 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关于国际足联的奢华之风啊，国际足联里面的腐败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东西，这虽然现在说啊，很多都是证据，单方面的美国 FBI 的一些所谓的证据还没有确凿，他们只是有嫌疑。所谓的美国指责什么南非转账1000万美元给中国美加勒比足协什么的，南非都否认了这些东西，所有的美国指责只有一方面的证词，在另一方面全其他人全都否认了，没有人承认。但是我觉得啊，国际足联从布拉特在1981年开始当国际足联的秘书长开始，他确实在国际足联里有扎根，有了非常深的根基。而且你像他的侄子管理着盈方体育，就是这个王健林购买的这个盈方体育公司，这个公司有非常多的权益，包括世界杯的一些转播权的一些权益。那么他的裙带关系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你要说他没有腐败啊，这我相信任何一查完了，最少仨瓜俩枣是有的啊，但是查大了也说不定是有的。这我觉得是一些利益输送什么的肯定是有的。实际上美国这次逼布拉特下课的话，我觉得他是动用了经济手段，比如他威胁要对那个国际足联的这个经济账户什么进行调查。那么我们知道银行体系实际上是攥在美国手里的，美国能逼迫瑞士银行体系中立100年银行体系啊做出这个改变，所以最后布拉特为了保证这个国际足联的经济体系不受动摇，他最后哎做出了这个让步。 哎，就是说你别看布拉克的现在他好像是退位的样子，但实际上他还有时间，他想做什么是吧？而且他当了17年，我看了看历史，他不是最长的。 对， 就是法国雷米时期当了33年，但是那个是战争时期，可能很特殊，就21年到54年。然后巴西人他前任当了24年，叫做那个刚才他也提到阿维兰热，他就说他这个人基本就是巴西军政府的形象大使了，也非常非常黑，就从他开始就国际足联就成了一黑手党了。 但是我觉得要注意一点，就是布拉特啊，特别是还有这个阿维兰热后期，就是布拉特做秘书长之后，他其实是非常有一个商人的经营才华的。 嗯嗯， 足球真正发展成一个非常国际有影响力的体育盛事， 从布拉特开始 运动，其实布拉特做出很大贡献。 嗯， 那么如果说足球就比如说就欧洲喜欢玩，欧洲的俱乐部强，那只是欧洲玩的话，那说不定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像比如说像 NBA 一样，大家都只在美国玩，那么这个影响力其实是非常局限的。 嗯嗯嗯， 那么他走这个农村包围城市啊亚非拉道路其实也是对这个足球发展啊做出贡献，虽然他有他自己的当选策略一方面，但是客观上也做出了一些贡献的。 但是 他 把整个风气给搞坏了呀，就说他把一切可以卖的全给卖了。 其实好多的利益交换呢，我估计他这次下台啊， 嗯， 他也做出了一些他可能自己都觉得兑现不了的承诺，比如说他这次为了拉选票，他紧急关头了，好像似乎为了听说啊， 嗯， 拉拢蒙古的这个票，他说蒙古我让你举办2050年世界杯，当然一算 2050年 到时候布拉特都已经如果还活着的话是114岁了。 2050 这牛吹的。哎，他就是有手腕，就说你为什么搞不定他，你看南非他你就是说他可能会做伪证什么的，就是因为他那个哲学就是利益均沾，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别出卖我，出卖我之后 咱谁都没好活，是吧？ 对，你看连南非政府都出来否认，我而且还写了好几页的声明，就是我绝对没有给国际足联送钱，我也没有贿选、嗯、我后来想就是真的贿选了，我估计哪个政府也不会承认的。 哎，你看他现在除了他讲的农村包围城市，他还从你的身边人，就跟我天朝反腐从什么情人入手似的，他就是从那个什么国际足联的副主席那给你策反，是吧？ 布雷泽， 你自己不止，还有一个是一个非洲国家前几天前他发表了一个7分钟的演讲，也是个副主席，他就说你别以为我们对你这一切是视而不见的，他现在他要把知道所有的秘密全部给抖落出来，他说他已经做好了牺牲做炮灰的这个准备了，就已经是你看都已经发出这种豪言壮语，我不管是死是活，你看这个国际打火，我觉得比中国邪恶多了，是吧？好，那说到这个布拉特，采访过的人对他的印象就说他是国际足坛头号的 政客 啊，老狐狸，非常老奸巨猾，很有手腕。那具体到底跟咱们中国记者他说了些什么？为什么中国记者会对他有这么个印象？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段访问呢，就是来自前体坛周报的记者，也是一位足球专家了，叫冉雄飞的意见，来听听看。 我布拉特就是很狡猾的那种人，就是政客嘛，说话特别圆滑。 嗯， 也但是呢，你跟他采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对中国人是非常友好友善的，可是真正在实际的行动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是按照计划来的，就根本不是说他说的承诺的那样。因为有一些因为他是属于就是国际足联的主席嘛，他不是那个执行层面的人，就我们为什么说对他说话有时候觉得他有水分呢，就在于我们既接触他又接触那个执行层面的下面的人，就是其实有些人有包括有些中国人也在国际足联上班了，就是他们会说有些情况其实包括对中国足协的看法，包括对中国足球的看法，包括对中国足球的帮助，其实实质性的这么多年里面并不是特别明显的，或者不是说不是那个，当然说在那个高层里面，就是他有时候为了那个竞选呢、啊、然后会跟中国足协有一些利益的交换，但总的来讲就是说在布拉特当政期间，我们中国足球的进步，我们有一次进世界杯的经历，但是绝对不是因为布拉特的原因，而是因为韩国和日本办世界杯，对吧？ 嗯， 所以呢，我对布拉特总的印象呢，就是说我是接触过他两次，一次是有一次采访，另外一次呢就是，他是以这种访问人来，就是主要是来拉选票的那个身份来。然后呢，我们也见到了中国足协的人，在私下跟中国足协的人聊天，他们就说。他就这些中国足协的官员在私下里面也说这个需要我们的时候，你看老布又来了，其实不需要我们的时候，等到我们要找他办事的时候也不灵。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我们的那个中国足协的这种官员和国际足联的这种官员之间呢，可能有一些就是不默契的地方在哪儿，就是人家的处事方式和办事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布拉特他就是一个主席，可能就是一个政客，就是讨论事情的，他不是一个是最后决定要做什么呢，不像我们中国这种体制之下，足协主席说了可能就说一不二了。而这一点呢，就是在我们接触他的这个过程，我们觉得完全相反，这是我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印象吧。 嗯，那您是怎么评价布拉特在足协主席任上的这17年，您觉得他的这个所作所为是功大于过呢，还是过大于功？ 那肯定功大于过，那肯定功大于过。我觉得无论说最后我对国际足联有多大的意见，或者说对他整个在任期间我们说国际足联有多么黑暗，那其实都跟我们球迷的利益关系不是很大的，或者跟那些看球的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大。因为在布拉特上任期间，你看女足世界杯创立，然后这个各种青少年的这种 U 级的比赛，然后国际就是世青赛、世少赛、奥运会，各种比赛都非常正规了，都已经就操作的非常商业化，而且就是说进入到一个很好的一种良性循环当中。国际足联用世界杯的钱来扶持女足的世界杯，来扶持其他的一些青少年的比赛。我觉得在这么多年里面，我觉得布拉特至少说在布局方面，足球的这个国际布局方面做的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觉得到现在，你要即使他下台了，我们看到国际足联的人对他也还是我觉得是欣赏的多。然后当然即使是欧足联的这些人对布拉特很有意见的这些人，他们依然会觉得布拉特在任期间还是做出了很多很多功勋的，这一点谁都无法去否认他。 但是好像他下台之后，欧足联还是表示欢迎的。但是您刚才也说过，布拉特下台之后可以说是这个留给国际足联一个烂摊子。您觉得谁最有可能在接下来当选这个国际足联的主席？他这次是因为是当选之后马上就辞职了嘛？然后他，您觉得他这个辞职的原因是什么？是迫于压力吗？ 我觉得肯定是迫于压力啊，因为现在就我在美国这边，我们知道就是现在他是正在面对这个 FBI 的这种检查吧，因为我们知道 FBI 就是，当然我们都是从电影上看的啊，就是知道这个组织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就是掌握了很多的情况，已经把这个国际足联抓了7个官员，在这种情况就世界足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足联它是一个协会组织，这个协会组织是很多时候是独立于这个国家法律之外的。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你那个政府干涉这个足协，你可能会遭到国际足联的全球禁赛。那么在国际足联这个问题上，没有人能管得住他，这是他这么多年导致就是说国际足联出现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权力无法监督嘛。所以呢，我觉得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呢，如果是从众望所归的角度，假如说普拉蒂尼愿意上来参加竞选的话，我觉得他是最有希望的。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这个竞选呢，是这个亚洲的一个阿里王子来参加竞选的。这种阿里王子这种人呢，我觉得他不足以，他的分量不足以成为国际足联的主席。他之所以参加以前的这个选举，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层面，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肯定输，所以他无所谓，他像是一个陪竞选的一个人一样。所以你看，我们一看知道，像普拉蒂尼是很有竞争力的人，包括以前贝肯鲍尔这种人，他们为什么不竞选呢？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凭欧足联一个足联的力量可能扶不上来他们的一个欧足联的一个主席成为国际足联主席，所以人家是很明智的参加。那么如果这一次FBI 发现了布拉特的这种腐败的这种证据，然后让国际足联面对很多这个情况的时候，我觉得欧足联或者南美足协这两个足协里面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参加这个竞选，而且有可能是在这两个足协中间参加就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人选。现在我看，我觉得是肯定普拉蒂是最合适的。 哎，开始操心下一个谁能接班的问题了。 是，现在咱们冉记者的电话已经挂掉了，而且他在美国哈、啊。那么我就说两句坏话、啊， 不同意他的话、 啊，不同意的观点。他刚才说有，首先说一点啊，就是他说布拉特把女足运动发展得很好。 嗯， 其实这个呀，有另外的观点。 嗯， 其实呢，普遍认为世界女足现在的发展的状况并不是很好。因为有一个很对比的例子，就是女子网球现在一谈到这个这些大的明星啊，如雷贯耳，大家都发展得非常好，甚至能和这个男子网球都就是另立半边江山都可以的，到这么一种状态。相比之下，女子足球呢就弱了很多。 对对。 那么布拉特呢，他其实还对这个有一个辩解，他说啊，你这个女足啊，你要增加吸引力啊， 穿 所以 超短裙， 要不然大家要以后啊，女足要不但穿超短裙，还要穿紧身衣，把身材给显出来，这样增加吸引力。他一说这个啊，饱受诟病。 嗯， 哎，其实他这个好像也是跟网球学的，你看网球穿的就不多是吧？ 但是你看，有人就怀疑说他到底懂不懂足球？虽然他以前也踢过业余的那种球赛，但 是 说 真不是足球出身 是吧？ 对， 他做公关出身、啊。 普拉蒂尼现在的欧足联主席，刚才冉记者提到的。那么这个他说很有可能下一任的继任者、 嗯、 这个人之前是球王级的人啊， 对呀、 啊、 对， 这个布拉特他就一直是，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商人。 对 啊，另外刚才他提到一个观点啊，说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中国能去参加，其实和布拉特关系也不大。 嗯 啊，没什么关系。其实呢我们知道这里边啊很多的用的劲儿啊都要非常微妙的，难道布拉特他就宣布说好，中国队你不要参加预选赛了，直接你就进到世界杯里边决赛圈里，这才叫帮助大吗？实际上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联合举办这个比赛， 嗯， 那么这里边他到底算一个名额还是算两个名额，以及他们参加之后亚洲区这个其他国家的参赛名额变不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微操作。 嗯， 国际足联说了算。而且当时我们知道中国成功这个当时抽签啊也抽得特别好，当时抽签的功臣张吉龙也是国际足联的 副主席啊，当时好像执委吧。 嗯嗯。 那这里边的关系都是非常微妙的。 就是说，其实布拉特他还 是 在后边帮了中国一把， 还是下了功夫的， 嗯、 是吧？ 哎，但是这次你看他讲 FBI 那么可怕，他现在已经全球下了这个什么通缉令，是吧？但是尽管通缉令其实不代表你就可以逮捕他， 嗯、 就是你逮不逮捕还取决于各个国家你自己怎么看。 对，其实我觉得更像原本是宫廷内部的斗争，现在变成了各大列强进来插一脚，然后变成一个国际势力的争斗，其实就是想争取自己的权益。 嗯、啊，这个到底是怎么会演变成这样哈、啊？那周超他还有一番他的观察，来听听。 关于腐败问题，其实是有三个世界杯的这个情况，一个是说法国世界杯和这个南非世界杯，当时是有贿选的问题，就是这是今天暴露出来的，就是咱们北京时间今天暴露出来的。那么等于是说到法国世界杯出了问题的话，有贿选问题的话，等于是抄了这个布拉特的反对派布拉蒂尼的老家了，布拉蒂是法国人。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美英在这之前，美国 FBI 啊，他们主要在指责什么？指责说卡塔尔世界杯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卡塔尔世界杯一直是遭到欧足联的反对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欧足联和那个国际足联之间一直是有矛盾的。国际足联以布拉特为首的国际足联，他们是以足球在全世界各个会员协会，就是国家和地区会员协会的发展为己任的，所以。布拉特为什么能够蝉联那个国际足联的主席，也是因为他有各个国家的和地区的协会的支持。特别是布拉特在任上的时候，每年为了一些小协会，你像甚至什么不丹的柬埔寨这些小协会，给他们钱帮助他们发展，所以说呢，这些小协会肯定要支持布拉特。越穷的这些越不发达的这些足球的国家和地区肯定都支持布拉特，但是呢，上层里面富有的国际欧洲欧足联的这些人，他们肯定是不支持布拉特的，因为欧足联的基础是俱乐部。 嗯。 那么这些俱乐部之间跟国际足联之间就是有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国际足联进行比赛的时候，他们要抽调俱乐部这些大牌，什么梅西啊、C 罗呀、啊、这些所有大牌回去打世界杯，而这些大牌如果受伤了以后，那他们可能花了几千万欧元，可能就打水漂了，一年就踢不了球了。所以国际足联后来同意给这些参加世界杯的人给这个保险啊，给补偿。但是卡塔尔世界杯这件事情动了欧足联的很多奶酪，为什么呢？因为卡塔尔世界杯最后因为它当地的气候问题，它要放在冬天举行，那么这样呢完全打乱了欧足联的俱乐部的赛事赛季。以前按正常的是应该从八月底或者九月初，像英超、德甲啊、意甲、西班牙联、西甲这样的大牌的国际联赛就要进行比赛，但如果放在冬季进行的话，原来他们的夏季从五月份到六月份，这个七月份的休息啊备战，然后八月底九月份开始比赛，一直到第二年的一月份休息，可能短暂休息一个月以后，第二年再比赛。英超和德甲都不怎么休息，而你放到冬季以后呢，他们这个完全就被打乱了，很可能就是只能打一两个月的比赛，比如打到九月底或者打到十月初，他们就必须放这些球员回自己的国家队去进行备战，备战一月份的这个世界杯。这样的话就整个经济顺序打乱了，那么你的那个赞助商这些问题也都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就是动了欧足联奶酪，欧足联就一直反对卡塔尔举办世界杯。所以这次美国和英国调查反对最嚷嚷最凶的也是因为卡塔尔世界杯的事情牵出来的啊，这个所谓贿选丑闻。而俄罗斯世界杯呢，所谓有贿选丑闻，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真凭实据，只是为了来逼布拉德下课的时候呢，美国可能有一些战略家，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最早只是美国的这个法务部就查到了一个他们自己本土的一个哎美国人在国际足联里任职这么一个美国人可能有些问题，所以说通过他顺藤摸瓜查的，他可能原来只是个法律问题，但是到最后变成了卡梅伦什么的，就是这些英国首相的出来说话，美国法务部出来说话，然后普京出来说话，那这东西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了。美国可能有些战略家就用这些东西给俄罗斯添堵，这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东西原来最开始啊，可能只是一个足球的政治，只是一个体育的政治，但是最后它越变越复杂，变成了一个国际政治的政治。 哎，他说的这个跟我昨天看到罗纳尔多说的这个就完全不一样。罗纳尔多还接受记者访问呢，他说 罗纳尔多还说， 对，他说这个完全是丑闻，他足球应该是最纯粹最快乐的，但是你看 前线 他说这样的话听起来就是运动员说的话 是吧？ 对，符合他的身份 运动员。但是我有时觉得运动员可能也不会这么简单这么纯粹。 运动员最多就踢假球嘛， 他对啊，运动员他也会踢假球，有的时候他自己也身不由己。而且你发现国际足联他是纪念他成立100周年还是什么纪念，踢了一场友谊赛，是法国跟哪个队踢来着，0-0，就当时哎这么好，就怎么就这么巧，是这么一结果，就别人也会说哎你会不会就是踢球跟大家说好呀，你大家就握手言和就好了，就这些结果它是可以操纵的吧，会不会中国是不是经常这样干吗？ 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 嗯， 但是在这个世界杯上是不是真的这样，那咱就不好说。 不，它不是世界杯，它就是那种表演赛，相当于 啊，表演赛可能赌的人也少。 对， 然后这个中国啊，之前就是因为有这假球的情况， 嗯， 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就说中国的国内联赛是不能赌的， 嗯， 就是赌博公司都不允许压这些国，就是进行这些方面的一些推广什么的， 嗯， 那就是为了说哎那你就是大家都不要去赌这个比赛了嘛，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地下的赌博啊什么的，还是会对这些比赛有些影响的， 嗯， 足球的确它很多的这个不可控性啊，嗯，也在这里了。你比如说国际足联为什么权力这么大呢，有些时候它真的就对比赛的结果能有很大的操控。 对，比如说你抽签是吧，分组， 抽签分组是一方面， 嗯， 甚至比赛的裁判的委任， 哦， 比如说， 嗯， 我们知道足球是分不同风格的，有的球队是打控球的，比如说像西班牙这样的是打控球的，有的球队呢那就是拼身体看谁凶狠， 嗯， 这么玩铲球的， 嗯嗯， 这个看谁壮如牦牛对吧，比这个那么如果一个裁判他的哨是比较偏硬的，就是， 哦， 哎一看就是 偏硬的什么意思？ 好，哨分为偏软的和偏硬的。偏软的呢，就是说，哎，就是不太喜欢吹犯规。那么你去拼身体啊，什么把人家都给撞翻了，他也， 嗯， 哎觉得行，这是合理冲撞啊， 嗯嗯， 可这个规则的允许范围内的。那么如果哨很硬的，那就你不小心稍微碰了他一下，就是不行，这就是点球了。 嗯， 那所以足球比赛现在发展到现在啊，每一个队之间的胜负关系都是可能就是很微妙的，胜负手差距不是特别特别大了。那么你真给人判这么一两个点球，或者人家进球，你说越位了什么的， 对， 那真是受不了。 对， 你比如说当时在亚洲举行世界杯的时候，当时现在已经查出来了，说韩国队淘汰西班牙还是意大利的比赛，这个裁判就是有问题的，真的就是有问题的。 哦，哎呦真是长知识哦， 好黑暗啊这个足球世界， 嗯，哎呦，所以他们就是说你别看就场面上觉得你看球迷看的也特带劲哈，球员踢的也特带劲，其实他背后有很多很多就是他可以控制的这个因素是吧。哎呦，所以说实在的，就是每一个你看是单纯的事物背后，他后面都有着非常复杂的这个背景，就没咱们看上去那么美。可能 对，哪有这么纯呢，不是说世界这么乱装纯给谁看 所以罗纳尔多还真是很纯哦，这时候 罗纳尔多自己不是有什么绯闻丑闻， 人家只有绯闻，人家不踢假球，是不是？ 哎，我还有一个事儿请教哈，就是布拉特他不是有一个点子吗，说你要取消点球，还说要把那个球门弄宽一点，就这样方便球员进球，最后但是都被人家笑，哎，这是为什么呀？ 其实他这个有点像增加比赛的精彩程度， 嗯嗯， 多进几个球，就是 对好看 的，像你这样的，特别像你这样的伪球迷， 对，我只看进球， 对， 平常我觉得 一场比赛你说0-0，这还有什么看？和没看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你看我这球盲水平。 他如果弄得像这个打篮球似的，一会儿进一个，一会儿进一个， 对对对对对， 一直把这个比赛啊弄得 很 嗨， 高潮， 全程无尿点， 对对对， 搞得像好莱坞大片似的， 对 吧？ 对对对， 就必须你3分钟得来一个进球，哎，这样观众才能看得下去。 但实际足球不是这么玩的哈。 当然欧足就觉得有点搞笑了，说你这到底是没踢过球呗，是吧，能这么弄吗？哎，其实这又想到了，你说咱们中国乒乓球容易吗，是吧， 嗯嗯， 这个一会儿换大球一会儿这个球材质也要换， 是啊， 你看我们都可以跟着你的规则是吧， 对， 咱们可以变化， 哎，你怎么变我们也不怕还是我们也 对啊， 乒乓球技术哪家强 哎，他刚才讲到王健林，我也想知道，就是王健林他，我只知道他那个万达是吧，万达以前是个俱乐部， 其实万达呢之前曾经在叫有一个叫大连万达俱乐部嘛， 嗯， 叱咤甲 A 联赛， 对对对， 这是甲 A 联赛最牛的球队，后来王健林说，哦，不玩球，不玩足球了， 嗯， 直到前段时间恒大最风光的时候，这个王健林的儿子公子啊，那个 思聪老公， 思聪啊，思聪老公，不是还说吗？说谁在中国谁玩足球，谁是那什么什么啊？说了个不雅的词儿，但是他爸很快就宣布要开始玩足球了。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儿子说在国内谁玩谁是那什么什么的原因啊，所以呢，王健林玩得很国际化，他是收购了马德里竞技的很多的股份，好像20%吧。 嗯， 他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几千万美金的投资，他更大的一个手笔的，好多人没有注意到，但实际上更重要，就是盈方这个公司的入股100%入股进去。但是呢，他又把其中的10%分给了管理层， 嗯， 这个公司的管理层，所以管理层很欢迎他呀，说哎，不但给我们钱，还给我们股份，哈呵，是吧？但是为什么要分给这些管理层呢？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公司之所以能拿到，他现在手上还握有接下来两届世界杯的转播权。谁世界上任何电视台要想转播世界杯的话，得找这个盈方公司去买。那么这个盈方公司怎么这么牛，就能拿到转播权呢？那就是布拉特 的侄子。 好，这个我休息一会儿，最高超先进一下广告哈，等会儿再请宋鑫跟接着跟我们长长知识。 Radio, more than radio. Hey, 宋鑫来接着跟我们讲讲王健林跟布拉特，他们是好基友吗？ 这么说吧，布拉特前段时间竞选连任的时候，王健林啊是被这个布拉特他侄子带到了那段时间造势现场的嘉宾席的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 哇 啊，当然王健林， 贵宾中的贵宾， 王健林这边他的高管也解释说，说这你看说代表中国人在国际足联里面增加的影响力，啊，国际足联那边解读说，看这么大的商人都是撑我们场的，对吧？ 嗯嗯嗯， 各取所需了。但是这一方面呢，就是当时万达集团收购了盈方公司之后，万达集团的高管，就是负责这次收购的人，曾经不无得意的表示过说啊，这次收购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因为他其实真的花了不少钱，10点几亿美金啊。 嗯， 他说，这次收购意味着中国对于这个中国参加世界杯、举办世界杯、赢得世界杯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哦，他是认真的吗？ 他是很认真的说的，而且他应该也是这么想的。你想，这布拉特他侄子呀，是吧？然后布拉特又如果说他对世界杯的主办国，像我刚才说的2002年的参加，哪些国家能参加过来，这就是你这个州分配了多少名额的问题嘛。 嗯嗯。 然后如果说比赛中他再给你个裁判这么安排安排的话，那真的就是如果你和国际足联关系搞好了，那就对于这个参加世界杯、举办世界杯和赢得世界杯都是有帮助的。 说明习大大弄什么全面什么发展足球那个战略，可能还真是有谱的。 嗯， 就上层咱也开始做工作是吧？ 对，但是我觉得你看人家王健林，这是用自己的企业给中国足球和国际足联搭上一条线，为中国的足球未来的发展下了一笔大的投资。嗯，人家 但这次你说布拉特他倒台了，当然还没完全倒台，到底会对，中国足球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哈？这个周超他也有观点，我们来先来听一下。 这个事儿对中国的足球发展有任何影响吗？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影响是，如果说你说到大的影响，那很可能布拉特如果下课的话，他侄子的盈方这个公司有可能会遭到调查。如果最坏的情况下啊，布拉特这个所谓政治手腕没有做到底，自己的身后没有扫清干净，有可能会造成王健林的投入出问题。比如那个新的主席上来以后 啊，捅了布拉特一刀，取消了赢方公司的对这个国际足联这个所有的这个转播权的那个代理。那么王健林投入这10亿欧元，很可能就打了水漂。这个我觉得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影响。第二呢，如果卡塔尔不办世界杯的情况下，那么中国会不会接过2022年世界杯这个情况？现在我所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都希望拿世界杯啊。2018年，我觉得他们如果逼俄罗斯交出世界杯的话，这个我觉得不太现实，因为俄罗斯是个大国。美国在这一方面如果要这么做的话，美国要花费非常大的政治力量来做这件事情。但是做卡塔尔呢，如果美国和英国可能会更会利用一件事情，比如让卡塔尔交出世界杯举办人，要自己当。现在这个谁，澳大利亚也有这想法，日本也有这想法。那么我们中国都知道，中国可能也想办世界杯。那么中国有没有这想法？中国如果送到你手上了，如果想愿意做，中国肯定愿意干，对吧？2018年世界杯在中国举办。但是这件事情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是韬光养晦，蹲在后面好，不太往前比较好，因为你现在到前面去了，你就当疯了。卡塔尔毕竟是美国在中东政治的支柱之一，卡塔尔有美国最大的那个军事基地在啊，在沙特阿拉伯内部现在有很多问题，包括现在跟美国之间也有一些局务。但是卡塔尔实际上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完全支持美国的。美国是否要因为这件事情把卡塔尔逼到办不了世界杯的程度？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两说的啊。当然，英国肯定是想把这个世界杯拿过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政治博弈的问题。 说回来还是政治，但是咱们最善于搞政治了，是吧？所以换谁估计都差不多。 对，而且你看他现在搞的这个反腐败啊什么，这感觉就是我们中国的搞的这个风气传过去了嘛。中国现在的大国影响力终于在输出了，是吧？ 对，其实我问到这个冉雄飞，他对国际足联主席换人对中国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看法？他说：“中国的足球还得靠习主席。” 哎，但是你说这个中国人玩球哈，我怎么我也瞎联想？因为我看他们就说奥斯卡他这套玩法，中国人不也希望掺和或者在奥斯卡拿奖吗？他们就讲，其实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规则，就是咱中国人你还没太融入他们那个圈子，就你没进他们那个圈子，人家不带你玩，所以你不带你玩呢，你也就没法去好好利用他那个规则，所以最后你就看不到有什么好的这个成果。那是不是国际足联也是一样？你看现在尽管争斗争来争去的都是什么欧洲人、美洲人，是吧？非洲人、美国人，他们在那争，就是尽管就是非洲人他们也掺和，虽然人家实力好像也不是很强，但是毕竟他是掺和进去了，但中国人掺和都不掺和，这是好是坏？ 我觉得呀，中国在这方面的关系方面还属于一个厚积薄发的状态。你比如说英文这个单词关系就是咱们汉语拼音写进去的呀，这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一套特别的关系玩法。我们虽然现在我们听到刚才有些人比较幸灾乐祸的说，哎呀，这十几亿投资是不是就打水漂了呀，王健林那边，对吧？但是不要小看我们的企业，我们的企业是千亿美元级的，对吧？十几亿算什么？我们把布拉特的侄子搞定，对吧？竞争者不是普拉蒂尼吗？对吧？那再把他的外甥搞定吗？对不对？ 其实我倒是觉得，咱们中国一直都说咱们中国人办事上道，然后你看在这个足球世界杯承办的地方，咱们中国人挺不上报的。好像你看南非，不管是那个俄罗斯，现在不好说，卡塔尔都有贿选的绯闻嘛，都挺上道的，该送钱就送钱。但是我觉得中国之前一直不上道是对的，因为中国足球现在就算上道了，我们把这世界杯办了，也不能给国人争光。那中国足球要是败在自己家门口多难看，是不是？ 还是从娃娃抓起，是吧？从那种学校体育课抓起。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理解朱超为什么说要韬光养晦，等着中国足球强了，咱们又不是花不起，该花的又花，建场地什么的绝对最好的，是不是？那也得赢一回。 对，虽然咱现在隔岸观火哈，看人家布拉特看笑话似的，但是实际上你中国人你玩都没进，没上道呢，没进那个圈子，你以后你还长着呢，就说他现在只有看热闹的份儿，是吧？这个好，今天谢谢宋鑫来三立化新闻，也谢谢大家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